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正在唐三准备先将相思断肠红收起，给朱竹清取出后背的药草时，突然扑的一声轻响传来，唐三扭头看时，只见一口鲜血已经落在了那相思断肠红上。没等他反应过来，相思断肠红这次甚至没有半分摇晃，已经悄然离开乌绝石，坠落而下，落在了一只纤纤玉手之上。小舞抹了抹嘴角的血迹，俏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眼神有些迷离地看着手中那动人的花朵。 没想到我才是这有缘之人。 唐三震撼了，一旁的朱竹清也同样震撼了。他们谁也没想到，这相思断肠红最后的主人竟然会变成小舞。之前那一瞬间，唐三的目光落在大师身上，他没有看到小舞在口喷鲜血的时候，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片刻。可在一旁的朱竹清却是看得分明，那专注的神情，朱竹清永远也不会忘记。一直以来，他看到的都是唐三对小舞的好，此时才真的明白唐三在小舞心中又是何等的地位。朱竹清看得很清楚，小舞看着唐三的眼神是那样的纯净，或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彼此之间是否是男女之情，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却绝对是最纯净真挚，没有任何瑕疵的。而那株相思断肠红就成了最好的见证。唐三呆呆地看着小舞，半晌说不出话来。小舞低着头，指尖在花瓣上轻抚。 小三，那个故事一定是真的，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吃下它吧，它会给你最好的帮助。 不，大师说的对，这样一株仙草，我怎么舍得将它服下呢？你不是说过，只要它认主后，就永远不会凋零。我要让它一直陪着我，爱它，怜它。 啊，可是…… 放心吧，哥，我不会被大家落下的，一定会努力修炼。 尽管他知道不吃这株相思断肠红会阻碍自己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但小舞此时心中非常满足。正像朱竹清思索的那样，一直以来他都不知道自己对唐三究竟是怎样的感情，此时此刻这株相思断肠红却已经告诉他了。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的了。 那你就好好保护他吧，他也会一直守护着你。 探手入如意百宝囊，唐三取出了第六株仙草，那是一株白色晶莹花草，看上去宛如青莲白藕一般一尘不染。唐三将它递到了朱竹清面前。 此花名叫水仙玉鸡骨，功能润筋补骨，气通七经八脉。本来我是给小舞准备的，但他已经有了相思断肠红，这株仙草也同样适合你，你就把它服下吧。 既然是你给小舞准备的，那还是给他吧。 不，做人不可太贪心，这些仙品药草每一种都是上天眷恋的至宝，多得无益反而有害。虽然小舞没有吃下相思断肠红，但有相思断肠红的气息存在，他在服用其他仙品药草会令药草无法完全吸收。这株水仙玉鸡骨理应归你，它的作用与慕白的奇荣通天菊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的武魂与慕白相近，用它也绝无问题。服用时只吃花瓣，然后吮吸花蕊，当可吸收其功效。同样需要以魂力催动。竹青，记住，要平心静气，方可吸收其精华。 多谢三哥。 朱竹清接过水仙玉鸡骨，独自走到一旁单独的角落中坐了下来。小舞依旧在把弄着手中的相思断肠红。 小五，你真的不准备服用它吗？有它在，你的实力会有很大提升的。 哥，我不会吃下它的，除非有一天…… 他没有说下去，但目光却飘落在唐三脸上。从小五那双大眼睛中，唐三看到了几分异样的神采。不知道为什么，唐三有些不敢直视这种光芒。他在如意百宝囊中摸了摸，犹豫了一下，才从里面拿出了一株淡紫色的仙草。仙草顶端如盖，却是一株灵芝。灵珠通体呈紫色，下面是翡翠一般的茎，上面生着酒叶。唐三走到大师面前：“ 老师，这株九品紫芝虽然算不得是仙品，但也有固本培元、益气增功之效，对您的身体有不小的好处，您把它吃下吧。” 没等大师拒绝，唐三已经将灵芝从茎杆上取下，送到大师面前。看着唐三眼中殷切的目光，大师暗叹了一声，还是接过来送入自己口中，咀嚼了几下，吞入腹中。 灵芝性温，但这九品紫芝也是灵芝中的极品之一。老师，既然小五不肯吃下相思断肠红，就让他为我们护法，您也修炼一会儿，化解药力吧。 大师点了点头，收敛心神，尽量不让自己去想和柳二龙的事儿，就在原地依窗坐下，静静修炼起来。 哥，你自己没有吗？ 我也有的。 一边说着，他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了一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药草。药草通体碧绿，奇异的是在药草中央有三片雪白的叶子，叶子的中央有几滴水珠，就像是清晨流下的露水。 此草名为忘川秋水露，食之可炼火眼金睛，透视万方奇物。虽然形容的夸张了一些，但它对我的紫极魔童修炼有不小的好处，也算是仙品之一。 哥，为什么你给大家的都是提升实力的，给自己的却只是这辅助药草？虽然我不懂这些仙品，但你这株应该不是最好的吧？ 忘川秋水露虽然不算最好的仙品，但它的作用也比你想象中要好。更何况我之前已经食用过两种仙品药草，不可再贪多了。但是那两种药草就足以令我受用一生，哪怕是眼前这株忘川秋水露，我也是犹豫再三才决定服用的。它的药效很温和，与我之前服用的两种仙品并不冲突。 那你赶快吃下吧。 唐三点了点头，将忘川秋水露举到自己面前，微微倾斜，其中的几滴透明液体顿时滴入了唐三口中。当那几滴液体完全离开草叶的时候，整株忘川秋水露在唐三手中已经完全枯萎，瞬间化为尘土，在他手中飘散。唐三也不多说，径自走到大师身边坐了下来，摆出了一个五心朝天的姿势，静静地开始修炼。不大的木屋里，此时唯一清醒的就只剩下小五，站在那儿，他的目光始终留在唐三的身上，眼中流露出挣扎的光芒，在他心中正回荡着只有他才能听到的声音： 我究竟要不要离开他？如果离开了，我们还能再见吗？可是如果不离开，恐怕那和他一起回来的封号斗罗迟早会对我不利。小三，谢谢你的这株相思断肠红，它让我明白了许多。不，我不能走，我刚刚发下誓言，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只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会体会到妈妈说过的幸福。 小五眼中流露出毅然的光芒，没有人知道他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何等的大胆，又是何等的坚决。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转眼已经过了三个时辰。随着仙品药草的效果发挥，除了小五之外的史莱克七怪再加上大师，身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服用了奇荣通天菊的戴沐白，此时身上已经长出了一层白色的毛发，就像他在武魂附体时召唤出白虎一样。原本盘膝坐在那里的他，此时呈大字形躺在地上，四肢明显比原先肿胀了两倍以上，身上不断响起骨骼噼啪作响的声音。他身上的三个魂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不断闪耀着夺目光彩，喉间偶尔响起宛如雷鸣般的低吼，全身都在以一种特殊的节奏震颤着。奥斯卡是众人当中最平静的一个，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但是他的身上却散发出了属于八瓣仙兰的特殊香气。淡淡的白色雾气从皮肤表面浮现出来，围绕着他的身体氤氲波动。原本他就是史莱克七怪中最英俊的一个，此时在这白雾衬托之下更增添了几分出尘的高贵。马红俊的样子则最是火爆，此时胖子上身的衣服已经全部化为了灰烬，露出了一身红彤彤的肥肉。机关凤凰葵产生的药效极其霸道，此时从他皮肤下不断渗出一层层细密的汁液，而胖子本身则像是煮熟的鸭子一般，哪怕是头发都已经变成了火红色。奇异的是，每当他身上多渗出一层黑色汁液，他那一身肥肉就会收缩几分。站在一旁观察的小五忍不住以为唐三这是给胖子吃了什么特效减肥药了。宁荣荣的变化最为瑰丽，闪耀着七彩光晕的七宝琉璃塔静静地漂浮在他面前，三光环闪烁之中被一层浓郁的金光所托，这金光乃是从宁荣荣自身释放出来的，带着浓郁的郁金香花香，宝光流转之中宛如仙女下凡一般。金光每一次增强都会令宁荣荣那七宝琉璃塔看上去更加绚丽光彩夺目。宁荣荣身上的金光与奥斯卡身上释放的白雾隐约之间有一种相吸的感觉，白雾金光在空中隐隐交汇，两人身上的香气也随之凝聚在一起，产生出一种令人无比舒适的奇香。就连唐三也不知道宁荣荣吃下的绮罗郁金香与奥斯卡吃下的八瓣仙兰是一对鸳鸯仙草，就像他吃过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一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朱竹清和戴沐白之间，他们倒不是因为仙草的关系，而是因为两人的武魂融合技。朱竹清吃下水仙玉鸡骨之后，全身都蔓延出一层淡淡的玉色，与戴沐白大字形躺在地上不同，随着药效的发作，他从盘膝变成了直立站在那里，双手搭在自己胸上静静地吸收药力。在戴沐白身上隐约浮现着的白虎光辉与朱竹清身上浮现的黑色灵猫交相呼应，两人呼吸的节奏完全一样，每一次吞吐都有相合之感。再看大师，他坐在那里很平静，全身泛着淡淡的紫光，他的样子虽不像马红俊那么火爆，但身上也有和马红俊一样不断渗出的黑色汁液，看来机关凤凰葵与九品紫芝都有脱胎换骨的功效。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